直到和你做了多年朋友，才明白我的眼泪不是为你而流，也为别人而流。 来自梁朝伟和李宇春翻唱的《十年》。每当以年份来命名一首歌的时候，我们都会自然想到一句话：人生有多少个十年？是啊，而且人生有多少个最好的十年？下面这首歌要送给小华朋友，他感觉最近有点能量不足，需要这首歌给他力量。希望这首歌真的像一剂强心剂啊，注入到你身体当中，让你又元气满满的复活了。其实你记住，不管你读了多少鸡汤，如果有一句话你不能好好的去落实的话，一切都是白扯的，那就是 要勤快起来，不能懒。人一旦懒起来以后呢，你发现你拖延的事情就会越来越多了。就像今天过生日，就得今天祝福。 所以应该被宠，不用再进攻，今天换我做动，你就是值得，愿望都交给我，只要保持笑容。成快乐伴你左右， 平常是我一直在你不多说，其实很开心总是有你陪伴我，一关一关接关一起大喊，我们努力去闯过这一关，可以 sit back 放松，让我来帮你好好的度过，把握今天的最佳时机，我让所有的爱全放在你心窝。 Happy birthday my dear， 这是一定要的， 生日快乐！4月11号的白羊男、白羊女，其中有一位叫做周畅的朋友，这首歌呢是你的好友们为你送上的。好的，我们下面这首歌呢来自蔡健雅，先生，你有事儿吗？也要送给今天累了一天的周小姐。他特意把车停下来，想送给自己一首轻松的歌。 什么缘故唱得快变拼图，就为了给我关注，我懂你的企图，敢不敢打赌，你也不清楚，用尽浑身解数，要我焦点模糊，要我自觉到无助，渺小虚弱虚无，替我学跳舞，现在说清楚，这就不下心，说你有事的话请当着我的面说好吗，想听一下先生你没事的话，怎么会一开口就结巴。 I know you want it but you can't have it，说服，爱是我的态度，

就是来日方长的秘密。答案不过是场好觉睡醒。 这首歌教会我们一个小方法，就是两个人情绪都比较激动的时候，不如我们先暂停，然后各自回家好好睡一觉，也许睡饱了，状态好了，情绪也会好起来，然后就会退一步。感情当中懂得退一步，其实才是真的往前进一步。栀子花开， 栀子花开，So beautiful, so white. 这是个季节，我们将离开。 难舍的你，害羞的女孩，就像一阵清香，萦绕在我的心怀。 418家装家电节， 4月18至22日，三 C 家电全程狂欢， 爆款五折起，满额送苹果十， 保价到五一，贵就赔哦。 晚上9:45，欢迎各位继续锁定北京乐广播，来到爱的更久点，要送出今天晚上的最后一首歌了，这是来自阿妹演唱的《我最亲爱的》。 很想知道你近况，听人说，还不如你对我讲。经过那段遗憾，请你放心，我变得更加坚强。世界 亲爱的，你过得怎